家咧系会读一段经文喺呢一个嘅士师记第六章，我哋会由第七节咧系读到廿四节，我哋请弟兄姊妹起立。我知道上个礼拜咧，我哋其实已经读过呢段经文噶啦，但系经文咧大家一起读咧就会越读就越记得，所以我一起读到呢段经文第七节。请会众用启应的方式。第七节，当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的时候，第九节，我曾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我从你面前赶出他们，把他们的地赐给你们。第十一节，耶和华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约亚斯的橡树下，约亚斯的儿子基甸正在榨酒池那里打麦子，为了躲避米甸人。十三节，基甸对他说，我主啊，请容我说，若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遭一切这事呢？他所有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他的作为是我们列祖曾述叙述给我们，又说岂不是领我们从埃及上来，现在又说却丢弃了我们，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掌中。基甸对他说，主啊，请容我说，我凭什么拯救以色列人呢？看啊，我这一支派在马来西支派中是最贫寒的，我在我父家又是最微小的。十七节，基甸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证明是你在我跟前说话。基甸去，他预备一只小山羊，用衣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篮子里，将汤放在壶中，他带到他那里，在橡树下献上。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里的杖，杖头一碰到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毁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使者就从他眼前走开了。耶和华对他说，你安心吧，不要怕，你不会死。我一起祈祷。主，多谢你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求你祝福下面的时间，叫听和讲都能够在圣灵里面同得造就，同得恩惠。多谢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名字，阿们。请坐。我们今天仍然是在士师记里面，在一个很混乱黑暗的世代当中去看神的灵的工作。如果你记得我们以前讲过，在这个士师记里面，神的灵这个灵出现过好几次，有四个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都讲过，就是俄陀涅， 今天我们讲基甸，以后神容许的话，我们讲以弗他、耶弗他和参孙。基甸在六章三十四节就讲到耶和华的灵好像衣服一样浮庇在这个基甸的身上。这四个士师是很特别，因为有神的灵，特别作者讲得很清楚，有神的灵在他们的心里面。这位神呼召这班的士师，士师里面有神的灵，作者呢要告诉我们知道呢，这个基甸呢和其他的士师呢是有不同的。讲基甸的时候呢，作者呢是很详细讲到基甸未出去打仗或者领这个以色列人胜过米甸人的情况的时候呢，他很详细讲究竟神怎样呼召这个基甸。上一堂我们讲到1-6章1-6节的时候呢，就是为什么米甸人会压迫以色列人，为什么米甸人要迫害以色列人。所以上一堂呢我们讲了呢，是因为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所犯的恶，这个是我们上一堂讲的。而今天呢我们会看的呢，由第7节至第10节的时候，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知道呢，神听了以色列人的呼求。其实在第6节呢都有讲的，第6节讲什么呢？他说以色列人因米甸的缘故极其的贫乏，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所以第6节讲呼求，第7节呢又再讲这个呼求。但是神未差遣使者去叫这个基甸出去打仗之前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作者告诉我们知道呢，神先差遣一个先知，是一个男的先知，去到以色列人的当中。作者呢是用男先知呢来提醒读者，如果你记得早一些的时间是有一个女先知，记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中文呢？底波拉。有个女先知，第4章的时候是讲女先知，特登讲女先知，答对，冇奖不过。第4章是讲个女先知 Deborah， 底波拉。咁咧呢一度咧系特登要讲咧，喺第8节咧，佢话又话咧就差遣一个男先知咧去到以色列人嘅当中。作者要提醒我哋，神用女先知，在这里神亦都用男先知去讲一番的说话。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神未呼召基甸的时候，即是第11节一路下去的时候，他要先讲神差遣这个男先知去到以色列人当中跟他们讲这番的说话？其实这段圣经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去看一看。我做了一个分析，是第8、第9和第10节。这里呢我是用 A 和 A 派和 B 派来思想的。第8节呢是有两个对比的，他说我曾经领你们从埃及上来。这个我字呢讲了两次呢，其实在希伯来文是有这个我字的。作者其实是要很着重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他会重复讲那个字。所以呢其实不是我译错，亦都不是好像很累，如果我就这么读中文的时候会很累赘，但其实作者是要强调一件事，就是说我是我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跟着他再讲一次，他说这个从埃及上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你们为奴之家领你们上来的，即是说埃及呢就是他们为奴的地方。好了，第9节上面呢他说我曾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那么很明显继续讲在埃及的时候，神怎样带领他们出来埃及，那个地方是他们为奴的地方，现在神叫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跟着第9节呢下半中间那里就说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了。 一方面是讲紧佢喺埃及被欺压，但其实都是讲翻前嗰几章士师记嘅时候，佢哋一路都是被欺压，但系神咧系可以叫佢哋脱离嘅。喺第九节下半句咧，两个平衡是什么呢？他说你从我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把他们的地赐给你们。这里很明显就是讲迦南人，我从你们的面前将他们赶出去，将他们的地给过来。哪个地啊？哪个人的地啊？就是迦南人。先知对以色列人重提他们曾经做的奴隶，他说你们在为奴之家出来，同时也都告诉他知道是我将你们从为奴之家的地方，做奴隶的地方，我把你们释放出来，将你们带到迦南地，给那个应许之地你们。我将迦南人赶出去，然后你们才能够住在这个迦南地的地方。我相信神亦都藉住呢段经文提醒我哋，我哋曾经做人奴隶，又冇啊！我一路都冇做人奴隶，我系帮我老公，可能我你帮我老公，我帮我老公做佢奴隶啫，或者我老婆做佢奴隶，我冇做过奴隶嘅，我上面净系个老板啫，个老板唔系我嘅主人。圣经讲得很清楚，在福音书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在未信耶稣的时候都是一个人的奴隶。是哪个人？魔鬼撒旦。我们是他的奴役。虽然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原本我们的主人就是撒旦魔鬼，我们是他的奴隶。其实当我们信了耶稣呢，我们换了个主人，那个主人就是耶稣基督。其实我们今天都是一个奴隶的弟兄姊妹。所以保罗说呢，耶稣基督的仆人，当我们讲耶稣的仆人，当保罗讲耶稣的仆人呢，仆人这个字其实就是 slave， 就是奴隶。我们现在换了个老板，以前是撒旦魔鬼的奴隶，现在应该是主耶稣神的奴隶。奴仆，我们应该是换了个主人，我们应该不再是撒旦的奴仆，应该。所以这段经文其实要提醒我们，透过以色列人曾经是为奴，在埃及做人奴隶，上帝释放他们，带他们去到迦南地，但是现在他们又成为了不同民族的人的奴隶。现在他们在米甸人的手下。如果你看前面那几节的时候，米甸人是欺压得他们很重要的。刚才我们 看那段经文的时候说什么？基甸在哪里打麦？在一个炸酒的地方。炸酒的地方是很小的，打麦的地方是要很大的才能够打到麦。但是现在为什么要去一个很小的地方打，用个打炸酒的地方来去打？因为他们怕，因为他们被人欺压，因为他们怕被人抢他们的东西。他们就是这样生活，在一个奴隶的里面的生活。所以无怪在这段经文里面耶和华要提醒他们，用先知提醒他们，你们曾经是奴隶，但现在不是。神亦都要藉住呢段经文提醒我哋，我哋以前系撒旦嘅奴隶，唔好再翻去被撒旦、被罪同埋恶成为咗我，我哋成为咗罪同恶嘅奴隶、奴仆。唔好用我哋嘅精力、时间、钱财、资源去服侍嗰个恶者，成为撒旦嘅奴隶。有一本书叫做 Gods at War， 在这本书里面有九种的偶像，九种的神。 我将它转为九种的枷锁，我们成为这个这些的九种的一个的仆人，一个奴隶。这九种是什么呢？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呢叫做享乐，享乐呢有三方面，食物、性、娱乐消遣。第二类就是叫做权力，权力的有三方面，成功、金钱、成就。第三类呢叫做爱，浪漫的感受、家庭和自我。所以有九种三类，这九样东西是变成了我们的偶像。又反过来说，就是这九样东西我们变成他们的奴隶。那你可能都很想知道究竟他在说哪九样东西我们会成为他们的奴隶，或者我们将这些成为我们的神，我们的偶像。我想说就是我不可以讲晒咁多，我只是抽三样嚟出嚟，三项出嚟讲。第一类咧就叫享乐，享乐包括食物、性同埋娱乐消遣。我好关心咧就系、是，我哋点样成为食物嘅奴隶？我特别关心咧就系、是、书里边有冇提到食辣椒酱都会变成辣椒酱嘅奴隶呢样嘢？啊，感谢主他没有提到辣椒酱。这本书的作者指出，他说当一个人大饮大食的时候，而大饮大食是为了麻醉自己一些的感受，例如孤单，所以有些人孤单的时候就去吃东西，是吗？又或者有些人没有安全感了，所以用食物来去怎么安慰自己。又或者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食是真的为了个肚腹的缘故，他就说这个食物就变成了我们的偶像，或者反过来我们做了食物的奴隶。其实我们中国人最容易，所以我们你想想我们最出名的是什么？去到美国，去到欧洲做什么？开餐馆，是吗？因为我们喜欢吃的嘛，我们真的很容易会将食物变成奴隶。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那个食物，你要吃那样东西，是你要倾出你很多的精神力量、心思、才干、时间而去得到那样东西的时候，而你这些时间、精神力量是可以摆在上帝的角度里面多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做了食物的奴隶，或者那个时候食物就变成你的偶像。弟兄姊妹，我想我不想得罪弟兄姊妹，不过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是这样，是吧？如果我们听到个餐馆个几钟头的好吃，我们都会花很多时间精神去时间去揸下车个几钟头都去吃。我记得呢 我做那些大学生那些的时候，就是在唐人街教会的时候呢，这大学生那时候呢，只有个八零年代呢是没啖好吃的，真的没啖好吃的，饮茶只是得两间餐馆的，八零年代。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们周一崇拜完之后呢，那些餐馆那些的弟兄姊妹呢就会请我们去试探一间的，是得两间，因为就是三起，因为不知道在个三起斜对面那个角落头，有一间是饮茶，我们去那两间。八零年代。所以八零年代读大学的时候呢，那班大学生我做去导师，我知道。礼拜五放了学，三四个人揸通宵车轮流揸去哪里啊？去多伦多。吃完大餐，星期六吃完晚餐回来，星期日还可以去崇拜，是吧？因为没啖好吃的嘛，多人多的时候，你知道多人多的时候是现在就没有，即是现在我想都好吃的，所以但是那时候这班后生仔是花上很多时间精神力量揸通宵车都要去 找好吃的东西。当时我不敢跟他们说你们做了食物的奴隶。当然他们不是成日都这样做，但我们这本书讲到在第一类享乐的时候，很多时候为了享乐，我们成为了享乐的奴隶，或者将那个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一些方法去得到一些的满足。而作者提到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做了这三类，第一类的奴隶。他说最明显一样东西，你可以说我不是食物的奴隶，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愿意禁食的时候，禁食祈祷的时候。我们以前都提，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以前都有禁食祈祷会，弟兄姊妹都愿意的。不过很多时候呢，祈祷会完了之后呢，回家就吃了。这本书告诉你，如果你真的不是做了食物的奴隶呢，他 问我们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禁食祈祷？真的禁食，是定期的禁食，可能是一个礼拜一日，或者一日里面的一餐，我们愿不愿意呢？有没有敢做呢？他说如果你肯敢做的时候，你就不是做了食物的奴隶。那当然我们知道禁食祈祷不是因为我们好像这里说、为了证明我不是一个食物的奴隶，禁食祈祷有禁食祈祷的意思在里面。但是这个禁食这件事，禁食祈祷这件事，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究竟那件事是不是食物，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很重要。所以其实我对我自己都有个挑战，即是如果辣椒酱不是我的主人，我不要做他奴隶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戒呢？可不可以一日里面不吃呢？这个都是一个挑战来对我来讲、我不知道你怎么。第二样东西，权力，权力，权力包括成功、金钱和成就。我想特别想看的就是成就这件事。其实成就和成功呢是很相似的，不过成就可能是有些的具体的东西被人看到的。基督教呢其实都挺讲成就，我们都挺讲成就。讲一个例子，就是很多教会当他们要请主任牧师的时候，他会看看这个申请的人有没有一些牧会的什么成就或者经验，是吗？所以教会里面请主任牧师的时候都会看看他，即是你如果请一个助理牧师或者是一个副牧师，可能不会看他刚刚出来神学院毕业的时候 他的所谓成就呢，就是那张文凭 Master of Divinity 的文凭，是吗？但你不会看他、他牧过多少年会，他的教会有没有增长、他的教会里面呢 有没有收支的平衡等等的东西，我们不会看这些东西。基督教有时都讲成就、有时我们、譬如神学院要请人的时候，他都会看那个申请人有没有学位，是吗？有没有 PhD？ 现在很多神学院都是要拿 PhD， 要那个人、那个申请人有 PhD， 有没有写过书，有没有出过啲文章在学术性的期刊里面出过，神学院都看 quote and quote 成就。所以其实你想想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不少的基督徒呢就将成就变成了他人生的目标，倾出自己一生的精力、时间，牺牲自己的健康、家庭和一切去追求所谓成就、成功和卓越。 让成就变成了人生里面的唯一目标，同时将它变成了你的主人，你变成了他的奴隶。这本书的作者提出，最容易看到自己不会被成就困扰的是怎样呢？他说，当你看到人地成功的时候，有成就的时候，你不会嫉妒对方。如果我们这里有一班人在侍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侍奉的人当中有些做得很好的时候，你不会嫉妒他。当你是这样的时候，你就不会让侍奉的成就成为了你的偶像。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侍奉神的时候，上帝有一定的标准，上帝有一定的要求，我们是需要去努力去达到上帝给我们的要求。但是当你看人家的时候，人家做得好的时候，人家在侍奉里面有 quote and quote 成就的时候，你的心是怎样呢？你是不是嫉妒他呢？你是不是在背后讲他的坏话，指出他不好的地方，他的缺点？如果是的话，你可能看重你自己的成就多过其他人，亦都让你的成就去管辖了你，你成为了你成就的奴隶。所以我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再一次提醒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士师的经文，先知和以色列人讲，提醒他们曾经做人奴隶，但是神救赎了他们，他们已经脱离了奴隶的身份。神亦都藉着这段经文要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曾经在撒旦的奴役底下，虽然我们信了耶稣，但我们今天会不会回到去撒旦奴役的底下，变成了他的奴隶？换句话说，我们是在罪和恶的枷锁底下被锁链所困住，成为罪和恶的奴隶，将我们的精力、时间、才干放在侍奉撒旦这些的事情上，而不在神那里。第三类呢，我想讲的就是爱。浪漫的感受就是 romantic feeling， 有些人是追求这件事，特别是对那些未婚的。那你说家庭怎么会成为我的奴隶呢？家庭怎么变成我变成家庭奴隶呢？其实我想 请你回去看那本书，他说很有意思的。但我今天呢想跟你讲的就是自我。这个作者认为呢，在九种里面是一个最大的敌人，很容易叫我们成为自我 me 的奴隶。我会成为这个自我中心的奴隶。书里面提到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在 Michigan 一个地方呢，在一个精神病院里面呢，去研究有三个精神有问题的人。为什么是三个呢？因为连这三个呢，每一个都认为他自己是尼赛亚，他是救世主。 I am the Messiah。 这三个自称是基督的人呢，他们就住在同一间房里面，一起的生活。每一个下午呢，这个的心理学家就会跟他们聊天了。在这个小组里面呢，就希望帮助他们看到，这个心理学家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看到呢，其实他们不是尼赛亚，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尼赛亚，希望可以这样呢提醒他们，他们不是神，他们不是基督。但他们不吃糕，反而有些很 趣妙的事情呢会说出来。他说有一天呢，其中一个呢就起身，他说我是神的儿子，是尼赛亚，神叫我来拯救这个世界的。那个心理学家你坐下，他说你怎知道神叫你来拯救这个世界？另一个插口了，他怎么说呢？我从来没有叫过他去拯救这个世界。他这个插口的以为他是上帝嘛，上帝没有跟他说的，我是上帝嘛，他哪是上帝啫？咁第三个呢就嚟啦。佢话你两个都系痴线。我先系上帝嘛，我先系尼赛亚，我先系神嘅儿子。於是三个呢就吵起嚟啦。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系神。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系尼赛亚。每个人都认为嗰两个系痴线。我先系正常㗎，我先系尼赛亚，我先系上帝，嗰两个系痴线。这三个人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都以为自己是上帝，都以为自己是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只有一个上帝，而你不是那个上帝。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上帝而你不是那个上帝的话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选择。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真神而你不是那个真神的时候，我们就要选择你究竟侍奉哪一个。我再说一次，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真神而你不是那个真神，你和我都要做一个选择，究竟我要侍奉哪一个。而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个人因为犯罪堕落的缘故，所以我们会以为我们就是救世主。这个自我成为了我们的主人，这个自我就变成了上帝，我就被自我困住，我成为我自我的奴隶，我成为我自我的奴隶。其实很讽刺还有很矛盾，但又很真。弟兄姊妹，我成为了我自我的奴隶。其实我们每一刻每一日我们都有这个挑战，这个自我每时每刻都陪着我，都跟着我，跟我一起生活，而他很容易成为了我的主人。我成为了自我的奴隶。有个人做过一个研究，就是1982年到2006年，即是由1982到2006年，他向过16475个大学生做一个问卷。这个问卷叫做什么呢？就是叫做自我狂的人格的 index。 他们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所谓自我狂的问卷呢，就说譬如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统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好，对或者不对，或者比分数、okay? 即如果我是这个世界统治者，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咁喺呢个研究结果里面呢，佢就发觉每一年呢，呢、这个自恋狂呢，呢、这个自恋狂呢越嚟越高。即係话每年嘅大学生睇自己觉得自己越嚟越叻，爱自己越嚟越狂，叫自恋狂。在这个研究里面告诉我们知道，其实没错，我们很多时候会赞我们的细路，哎呀你真的很特别，你真的很厉害。但是他就说，其实同时我们要告诉我们的细路知，你有些责任你需要负责，有些事你需要做，不要只是赞他而不给责任他。 他说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所以那些那些细路越来越大的时候，当他们越大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世界只是得我而已，所有的东西都应该环绕着我来去专注，我的父母环绕我来去转，我的外祖父母祖父母环着我转，我学校里面所有的同学都要环绕着我，因为我是独一无二，个个都是这样想。他说有些人说有什么不好啫？小孩对自己有自信是不是？但我想告诉你们，所谓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自我观应该在哪里出来呢？不是在自己那里，也不是跟人比较的时候出来，是什么？神按着他形象样式做我们。我们的自我形象不是在我自己怎么看我自己，或者人看我，或者我怎么去看人，是神怎么看我。这个自我形象是从来没有变，好像刚才的诗歌所讲，不是周围的环境叫我们跟神的爱分开，没有的。如果你回到神的时候，你是在神的面前很有价值的。所以我们的自我观不是在我们周围，不是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或者人家怎么看我们，是神怎么看我。第二件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自我观，如果自我成为我的主人，我成为自我奴隶的时候，就是你自大的时候。自大一点是叫做什么？自大一点叫做什么？有没有人懂的？自大一点即是什么？臭啊。臭字怎么写啊？自大加点，自大一点就是臭咯。这本书里面提醒我们做美国人的父母，没错，我们要夸赞，我们要赞赏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同时要告诉我们儿女知，这个世界不是环绕着他来转，他对这个世界都有责任，他要不要目中无人，周围的人不要当无道，不要只知道自己的需要，自己的问题需要人家来帮他解决，慢慢就变成不负责任的人。其实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太过 focus 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觉得周围的人应该是来帮我的，所以当他们不帮我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用，他们不爱我，不关心我的利益。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第二节，他怎么说？那个人子啊，你要对推罗君王说，主啊如此说，因为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在海中的中心，坐在神的宝座上，其实你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你心里却自以为是神。所以第九样最后那项自我是这么需要我们去克服和面对，自我成为我的神，我就被自我奴隶，神再不是我的主人，我是我的主人。所以我要求上帝帮助我们，求圣灵坐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主，我们要让出我们的宝座，将这个自我在我们的宝座里面拉下来，不是让都是我我，而是上帝。有一个人叫做 Abraham Cooper， 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荷兰的首相，他1901年到05年呢在荷兰做首相，他是1837年到1920年出生的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亦都是反对当时现代化一个先锋，即是说呢，他看到现代化的问题呢，他就出来讲很多东西。他讲了一句说话， 佢話 ：This is not one square inch in the whole world, in the whole dominion of our human existence, over which Christ is sovereign over all. Does not cry, mine, that belong to me. 佢話：人類存在所有嘅領域咧，基督呢位絕對擁有主權嘅王，對每一寸都講屬於我嘅，全部都係我嘅。大弟兄姊妹，我哋呢个我自我有时会留翻一寸俾自己，为咗自己多一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嘛！中国人都系咁讲啊，但系圣经点讲？主系我哋生命嘅主。主系应该坐在我哋宝座上作王直到永远，但我哋系咪将每一寸都交俾佢？真嘅，基督系我哋生命每一寸每一秒都拥有主权，但系我呢个自我系绝对不让步嘅。我哋嘅本性系唔想，亦都唔愿意。脱离自我，让主耶稣的灵做我们的王，在我们心中工作。所以以色列人可以脱离罪和恶，是需要上帝的灵。所以现在去到这个士师记第六章三十四节，就说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所以神就差遣基甸去叫以色列人脱离罪和恶，脱离被人的欺压。所以其实那个神的灵放在什么地方，跟我们刚才所说的有关系。今天我们需要神的灵，我们要呼求神的灵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出我们的生命的宝座，让出我们这个自我中心，叫我们不要侍奉自己，是侍奉上帝。我觉得这段经文，神的应许，这段经文提到神就差遣，这里呢第五节、第八节咧，佢话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里同佢讲咗一大堆嘢。第十一节，耶和华嘅使者就去到呢个俄弗他，去到基甸嗰度呼召基甸。昔日神差遣，神呼召；今日神一样差遣，神一样呼召，嚟到我哋嘅心里边。所以我哋嘅回应系咩嘢咧，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呼求上帝，求神的灵来进入我们生命里面，打碎打破我们的枷锁，除掉我们成为撒旦奴仆那个的情况。我们相信当我们肯谦卑来到接受神的时候，神的力量的时候，神就好像对当时以色列人一样，差遣先知，差遣基甸。我不知道这个礼拜里面你可以做些什么，但我可以给弟兄姊妹一个提议，就是我不知道有些什么捆锁住我们，我不知道有什么是我们的枷锁，你做些什么是叫那些事人物成为你的奴隶。这个礼拜我们求神的灵来到我们心里，来到你的生命里面，将奴役着我们的、困惑着我们的、扼杀着我们的，我们能够从那里释放出来。神会听我们祷告，神有足够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会唱回这个何等恩典的首诗歌，我们要谦卑来到上帝面前，让出我们的宝座，将主权交回给他。在我们做任何决定，我们说任何说话，我们做任何行动之先，我们交出我们的主权给我们的上帝。我们低头一次。